你好，我是盛言米，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34讲，欢迎回来。这一讲我们延续第33讲的话题，继续解析高性能网络编程框架的字节流处理部分，并为网络编程框架增加 HTTP 相关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完成 HTTP 高性能服务器的编写。你肯定在各种语言各种框架里面看到过不同的 buffer 对象，那 buffer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缓冲区对象，缓存了从套接字接收来的数据以及需要发往套接字的数据。如果是从套接字接收来的数据，事件处理回调函数在不断的往 buffer 对象增加数据，同时应用程序需要不断把 buffer 对象中的数据处理掉，那这样 buffer 对象才可以空出新的位置容纳更多的数据。如果是发往套接字的数据，应用程序不断地往 buffer 对象增加数据，同时事件处理回调函数不断调用套接字上的发送函数将数据发送出去，减少 buffer 对象中的写入数据。可见 buffer 对象是同时可以作为输入缓冲和输出缓冲两个方向使用的，那只不过呢，在两种情形下写入和读出的对象是有区别的。我在文稿当中给出了一张图，描述了 buffer 对象的设计以及给出了它的数据结构。 buffer 对象中的 write index 标识了当前可以写入的位置， read index 标识了当前可以读出的数据位置。图中红色部分从 read index 到 write index 的区域是需要读出数据的部分，而绿色部分从 write index 到缓存的最尾端则是可以写出的部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当 read index 和 write index越来越靠近缓冲的尾端时，前面部分的 front space size 区域变得会很大，而这个区域的数据已经是旧数据了。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一下整个 buffer 对象的结构，把红色部分往左侧移动，与此同时呢，绿色部分也会往左侧移动，整个缓冲区的可写部分就会变多了。 make room 函数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如果右边绿色的连续空间不足以容纳新的数据，而最左边灰色部分加上右边绿色部分一起可以容纳下新数据，就会触发这样的移动拷贝，最终红色部分占据了最左边，绿色部分占据了右边，右边绿色的部分成为一个连续的可惜写入空间，就可以容纳下新的数据。当然了，如果红色部分占据过大，可写部分不够，会触发缓冲区的扩大操作。这里我通过调用 reallocate 函数来完成缓冲区的扩容。套接字接收数据是在 TCP connection.c 中的 handle read 来完成的。在这个函数里啊，通过调用 buffer socket read 函数接收来自套接字的数据流，并将其缓冲到 buffer 对象中。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将 buffer 对象和 TCP connection 对象传递给应用程序真正的处理函数 message callback来进行报文的解析工作。这部分的样例在 HTTP 报文解析中会展开。在 buffer socket read 函数里，调用 read v 往两个缓冲区写入数据，一个是 buffer 对象，另外一个是这里的 additional buffer。 那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 buffer 对象没办法容纳下来自套接字的数据流，而且也没有办法触发 buffer 对象的扩容操作。通过使用额外的缓冲，一旦判断出从套接字读取的数据超过了 buffer 对象里的实际最大可写大小，就可以触发 buffer 对象的扩容操作。这里 buffer append 函数会调用前面介绍的 make room 函数完成 buffer 对象的扩容。当应用程序需要往套接字发送数据时，通过往 buffer 对象里写入 encode 以后的数据，调用 TCP connection send buffer将 buffer 里的数据通过套接字缓冲区发送出去。如果发现当前 channel 没有注册 write 事件，并且当前 TCP connection 对应的发送缓冲区无数据需要发送，就直接调用 write 函数将数据发送出去。如果这一次发送不完，就将剩余需要发送的数据拷贝到当前 TCP connection 对应的发送缓冲区中，并向 event loop 注册 write 事件，这样数据就由框架接管，应用程序释放这部分数据。那下面呢，我们在 TCP 的基础上加入 HTTP 的功能。为此我们首先定义了一个 HTTP Server 结构，这个 HTTP Server 本质上 就是一个 TCP server， 只不过暴露给应用程序的回调函数更为简单，只需要看到 HTTP request 和 HTTP respond 的结构。在 HTTP server 里面，重点是需要完成报文的解析，将解析的报文转化为 HTTP request 的对象，这件事情是通过 HTTP onMessage 回调函数来完成的。在 HTTP onMessage 函数里调用的是 parse HTTP request 完成报文解析。还记得第16讲当中我们讲到的 HTTP 协议吗？我们从16讲得知 HTTP 通过设置回车符、换行符作为 HTTP 报文协议的边界。还记得第16讲当中我们讲到的 HTTP 协议吗？我们从16讲当中可以知道 HTTP 通过设置回车符、换行符作为 HTTP 报文协议的边界。 Parse HTTP Request 的思路就是寻找报文的边界，同时记录下当前解析工作所处的状态，根据解析工作的前后顺序把报文解析的工作分成 Request Status、 Request Headers、 Request Body 和 Request Done 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解析的方法各有不同。在解析状态行时，先通过定位回车换行符的位置来圈定状态行，进入状态行解析时再次通过查找空格字符来作为分隔边界。在解析头部设置时，也是先通过定位回车换行符的位置来圈定一组 key value 对，再通过查找冒号字符作为分隔边界。最后如果没有找到冒号字符，说明解析头部的工作完成。 parse HTTP request 函数完成了 HTTP 报文解析的四个阶段，处理完了所有的 request 的数据，那接下来进行编码和发送的工作，为此创建了一个 HTTP response 对象，并调用了应用程序所提供的编码函数 request callback， 接下来创建了一个 buffer 对象，函数 HTTP response encode buffer 用来将 HTTP response 中的数据根据 HTTP 协议转换为对应的字节流。可以看到 HTTP response encode buffer 设置了如 content length 等 HTTP response 头部以及 HTTP response 的 body 部分数据。那现在呢，编写一个 HTTP 服务器例子就变得非常简单，你可以在文稿当中以及 GitHub 仓库中看到这个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最主要的部分是 onRequestCallback 函数，这里 onRequest 的方法已经在 parse HTTP request 之后，可以根据不同的 HTTP request 的信息进行计算和处理。例子程序里的逻辑非常简单，根据 HTTP request 的 URL pass 返回了不同的 HTTP response 类型，比如当请求为根目录时返回的是200和 HTML 格式。运行这个程序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浏览器和 curl 命令来访问它，你可以同时开启多个浏览器和 curl 命令，那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程序是可以满足高并发需求的。在这一讲啊，我们主要讲述了整个编程框架的字节流处理能力，引入了 buffer 对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加 HTTP 的特性，包括 HTTP Server、 HTTP Request、 HTTP Response， 完成了 HTTP 高性能服务器的编写，实例程序利用框架提供的能力编写了一个简单的 HTTP 服务器程序。和往常一样给大家布置两道思考题，第一道，你可以试着在 HTTP 服务器中增加 MIM 的处理能力，当用户请求/photo 路径时返回一张图片。第二道，在我们的开发当中已经有很多面向对象的设计，你可以仔细研读代码，说说你对这部分的理解。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